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90首诗：经周鲁寄孔子而叹之。作者：唐玄宗。夫子何为者？萋萋一代中，帝由周氏裔，宅及鲁王宫。叹奉绝身否，伤林怨道穷。今看两楹殿，当与孟时同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